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5，唐纪61，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。太和八年春正月，上集小抽，丁巳，与太和殿见近臣，然神识耗减，不能复故。二月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六月丙戌，举王叔薨。上以久旱，找求治愈之方。司门员外郎李忠敏上表以为，仍遂大旱，非圣德不治，只以宋申锡之冤滥，郑注之奸邪，仅治愈之方，莫若斩柱而雪深息。表刘忠，忠敏谢病归东都。谭王经薨。初，李仲言留相州，预设还东都，会留守李逢吉死复入相。仲言自言与郑注善，逢吉使仲言后录之。注引仲言见王守成，守成见于上，云仲言善意，上召见之，使仲言有母服，难入晋中，乃使一民服，号王山人。仲言一状秀伟，倜傥上气，颇工文辞，有口辩，多权术。上见之，大悦，以为奇事，待遇日隆。仲言既除服，秋八月辛卯，上欲以仲言为谏官，置之翰林。李德裕曰：“仲言相所为，即陛下必尽知之，岂宜置之尽事？”上曰：“然岂不容其改过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为颜回能不二过，彼圣贤之过，但思虑不至，或失中道耳。至于仲言之恶，着于心本，安能圈改耶？”上曰：“李逢吉见之，朕不欲食言。”对曰：“逢吉身为宰相，乃见奸邪以误国，亦罪人也。”上曰：“然则别除一官。”对曰：“亦不可。”上故王牙，牙对曰：“可。”德裕挥手指之，上回顾事件，色殊不易而罢。时牙文上欲用仲言，草谏书及奋击，继而见上意坚，且为其党胜，遂终变。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，几世中正肃、韩赐、封还敕书。德裕将出中书，谓牙曰：“且喜几世中封敕。”牙即召肃赐，谓曰：“李公是刘禹，令二阁老不用封敕。”二人即行下。明日以白德裕，德裕惊曰：“德裕不欲封还，当面闻，何必使人传言？且有司封伯，岂复秉宰相意也？”二人怅恨而去。九月辛亥，征昭义节度副使郑注至京师，王守成、李仲言、郑注皆误李德裕， 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，引宗闵以敌之。壬戌，诏征宗闵于兴元。冬十月辛巳，幽州军乱，逐节度使杨志成及监军李怀武，推兵马使史元忠主刘务。庚寅，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甲午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是日，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，及侍中高诸、郑肃、韩赐、谏议大夫郭成古、中书舍人全渠等正之，不能得。成古，西之孙，渠德余之子也。以四，贡愿奏进士复士师父，从之。李德裕献上自陈，请留京师。丙午，以德裕为兵部尚书。杨志成过太原，李在义自欧基欲杀之，幕僚见救得免，杀其妻子及从行将卒。朝廷以在义有功，不问。在义母兄葬幽州，志成发取其财。在义奏其取志成心以祭母，不许。十一月，承德节度使王廷凑薨，军中奉其子都知兵马使袁奎之留后。袁奎改复所为，是朝廷礼甚谨。史元忠显杨志成所造衮衣及诸建物。丁卯，留志成于岭南，盗杀之。李宗闵言李德裕致命以行，不宜自辩，以害，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，不复兼平章事。时德裕、宗闵各有朋党，互相己援，上患之，每叹曰：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朝廷朋党难。”陈光曰：“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，有兵炭之不可同气而处也。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，小人得势则排君子，此自然之理也。然君子进贤退不孝，其处心也公，其指示也实。小人欲其所好，毁其所恶，其处心也私，其指示也污。公且实者谓之正直，私且污者谓之朋党，在人主所以辨之耳。是以明主在上，夺德而续位，良能而受官，有功者赏，有罪者刑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。夫如是，则朋党何自而生哉？彼昏主则不然，名不能逐，强不能断，邪正并进，毁誉交至，取舍不在于己，微服前移于人。于是禅特得志，而朋党之意兴矣。夫幕府而度生，西酸而锐极，故朝廷有朋党，则人主当自救，而不当以救群臣也。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， 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污，所进退者为贤为不孝，其心为公为私，其人为君子为小人。苟实也，贤也，公也，君子也，非徒用其言，又当尽之。污也，不孝也，私也，小人也，非徒弃其言，又当行之。如是，遂屈之使为朋党，孰敢哉？事事不为，乃愿群臣之难治，是由不重不云而怨田之无也。朝中之党且不能去，况河北贼乎？丙子，李仲言请改名训。幽州奏莫州军乱，自是张元范不知所在。十二月己卯，以昭义节度使郑注为太仆卿，郭成谷累上书言其不可，尚不听。于是注诈上表故辞，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，不受。癸未，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。初，宋申熙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，使京兆尹王凡严捕之。凡密以唐铁士王守成，注由是得免，深得凡。凡又与李训善，于是训注共见之，自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。九年春正月乙卯，以王元奎为承德节度使。朝公凑薨，追赠齐王。郑注上言秦地有灾，以兴义以攘之。辛卯，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，郡曲江及昆明池。三月，季王求薨。丙辰，以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。初，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。张王父母杜仲阳作宋申熙事，放归金陵，召德裕存储之。会德裕以离浙西，迭留后李禅使如召之。致仕，左丞王凡、户部侍郎李汉奏德裕后路仲阳，因结张王，徒为不轨，赏怒甚，召宰相及凡、汉、郑注等面质之。凡、汉等即口诬之。陆随曰：“德裕不至有此，果如所言，臣亦应得罪。”言者稍息。下四月，以德裕为宾客分司。癸巳，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。注使受之，仍举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，曰：“家臣之罪，虽于礼而无辜，在款之诚，乃事君而尽节。”时人皆审之。丙申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随充镇海节度使，促之赴镇，不得面辞，作旧李德裕故也。初，京兆尹河南贾素性贬造轻率，与李德裕有隙，而善于李宗闵、郑注。上巳， 赐百官宴于曲江。故事隐于外门下马，以御史所视其贵事，乘马直入。殿中侍御史杨戬、苏特与之争，素骂曰：“黄面儿，敢耳！”作罚俸，素耻之，求出。诏以为浙西观察使，尚未行，务须以素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庚子，至以向日上初得吉，王牙呼李德裕奔问起居，德裕竟不至。又在西蜀整拨旋前300,000民，百姓愁困，贬德裕袁州长史。初，宋申锡获罪，宦官易横，赏外虽包容，内不能堪。李训正著既得幸，揣之上意。训因进讲，朔以威严动上，赏见其才变，以训可与谋大事，且以训著皆因王守成已尽，即宦官不知疑，遂密以成告之。训著遂以诸宦官为己任，二人相携，朝夕记忆，所言于上无不从，声势达赫。著多在晋中，或时修墓，宾客田门，路位山积，外人但知训著以宦官擅作威服，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。上之利也，又领军将军兴宁求士良有功，王守成义之，由是有隙。训著为上谋，尽着士良以分守成之权。五月乙丑，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，守成不悦。戊辰，以左丞王凡为户部尚书，判度之。京城额言正著魏尚和金丹，虚小而心甘，民间惊惧，尚闻而恶之。正著素务京兆尹杨于清与李训共构之，云此语出于于清家人，尚怒。六月，下于清御史狱，著求为两省官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敏不许，著悔之于上，悔宗敏救杨于清，赏怒，斥出之。人吟，贬明州刺史。左神策中尉韦元素、枢密使杨成和、王建言居中用事，与王守成争权不协。李训正著因之出成和于西川，元素于淮南，建言于河东，皆为监军。秋七月甲辰朔，贬杨于清前州司马。庚戌，作紫云楼于曲江。辛亥，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李训正著为上画太平之策，以为当先除宦官，赐父河黄，赐卿河北，开陈方略如指诸长，上以为信然，宠任日隆。初，李宗敏为吏部侍郎，因驸马都尉沈仪 解女学士宋若宪之枢密杨成和得为相，即贬明州，正著发其事。仁子再贬楚州长史。著作郎分司舒元瑜与李训善，训用事召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之杂，居阳于清狱。癸丑，擢为御史中丞。元瑜元褒之兄也。贬吏部侍郎李翰为汾州刺史，刑部侍郎萧翰为遂州刺史，皆作李宗闵之党。是时李训正著连竹三相，威震天下。于是平生私恩发愿无不报者。李训奏僧尼韦多好度公私。丁巳，召所在是僧尼诵经不重格者积乐归俗，谨至寺及司度人。时人皆言正著朝夕且为相，是御史李干扬言于朝曰：“白麻出，我必坏之于庭。”癸亥，贬干丰州司马。然李训亦记著，不欲使为相，是敬寝。甲子，以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之至告，依前侍讲学士。贬左金吾大将军沈仪为邵州刺史。八月丙子，又贬李宗闵潮州司户，赐宋若宪死。丁丑，以太仆卿郑著为工部尚书，充翰林侍讲学士。著号符禄求，以引伦自处，尚以师友待之。著之出德性，尚常问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李觉曰：“卿之有郑著乎？”亦常与之言乎？对曰：“臣岂特知其姓名，兼深知其为人。其人奸邪，陛下宠之，恐无益圣德。臣忝在禁密，安敢与此人交通？”勿寅，贬爵江州刺史。再贬沈仪柳州司户。丙申，诏以杨成和、庇护宋申锡、韦元素、王建言与李宗闵、李德裕中外联结，受其禄位。成和可欢州安置，元素可相州安置，建言可恩州安置，令所在故送。杨于清、李翰、萧翰为朋党之首。贬于清黔州司户，翰汾州司马，翰遂州司马。寻遣使追赐成和、元素、建言死，使崔檀俊已卒，亦剖棺鞭尸。己亥，以前泸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少卿。立言赃吏，以禄结郑著而得之。郑著之入翰林也，中书舍人高元玉草制，言以医药奉君亲，著贤之。走元玉常出交送李宗闵。人吟，贬元玉阆州刺史。元玉士廉之六世孙也。时著与李训所务朝事， 皆指目为二里之党，贬逐无须日，班列待空，庭中汹汹，上亦知之。训著恐为人所摇，九月癸卯朔，劝上下诏，应与德育宗敏亲旧及门生故吏，今日以前贬黜之外，余皆不问，人情稍安。盐铁使王涯奏改江淮岭南查法，增其税。庚申，以凤翔节度使李听为中武节度使，代杜从。宪宗之崩也，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，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，李训未上谋召之，至青泥邑，鬼害，封杖杀之。正著求为凤翔节度使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。丁卯，以顾炎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柱为凤翔节度使。李训虽因柱得进，即侍卫俱盛，心颇忌柱，谋欲中外挟事以诛宦官，故出柱于凤翔。其实似忌诛宦官，并图助也。助欲取名家财旺之士为参佐，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副使，温不可，或曰拒之必为患。温曰则或莫若轻，拒之止于远贬，从之有不测之祸，足辞之。戊辰，以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之内侍省事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官军荣使，兼十二卫统军。李训正著为上谋，以虚名尊守成，实夺之权也。己巳，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瑜为刑部侍郎，兵部郎中之志告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，仍命训三二日移入翰林讲义。元瑜为中丞，凡训著所悟者，则谓之谈机，由是得为相。有上丞李宗敏、李德裕多朋党，以贾素及元瑜皆孤寒心尽，故擢为相，庶其无党耳。训起留人，积年至为宰相，天子轻易任之。训或在中书，或在翰林，天下事皆决于训。王涯被承顺其封旨，唯恐不待，自中尉枢密进位诸将，见训皆震慑，迎拜叩首。人参以刑部郎中兼御史之杂李孝本全知御史中丞，孝本宗室之子，以训著得进。李听自是勋旧，不礼于正著，著代听镇凤翔，先遣牙将丹俊至军中慰劳，诬奏听在镇贪虐。冬十月已亥，以听为太子太保分司，复以杜从为中武节度使。 正著每自负经济之略，上问以妇人之术，著无以对，乃请确察。于是以王牙兼确察使，牙之不可而不敢为，人甚苦之。正著欲收僧尼之狱，故请罢沙泰从之。李训正著密言于上，请除王守成，心思遣中使李浩古就地赐朕杀之，赠扬州大都督。训著本因守成进，卒谋而杀之。人皆快守成之受佞，而及训著之阴角，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。已有正著复振。庚子，以东都留守、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，余如故。李训所讲拔，率皆狂险之事，然亦拾取天下众望以顺人心，如裴度、令狐楚、郑谭皆累朝齐郡，久为当路所亚，置之散地，训皆隐居重置。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治太平者，不为天子祸之也。然使者见其横甚，只将败矣。十一月丙午，以大理卿郭行于为宾宁节度使。癸丑，以河东节度使，同平章事李在义兼侍中。丁巳，以户部尚书判度之王凡为河东节度使。戊午，以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之，以京兆少尹罗立言全知府事。时神符之五世孙也。己未，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时正著与李训谋，至镇选壮士数百，击持白棒，怀其府，以为亲兵。是月戊辰，王守成葬于澶水，主奏请入户葬事，因以亲兵自随，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尽及澶水送葬。助因何门令亲兵抚之，使无一类。约既定，训与其党谋，如此事成，则助专有其功，不若使行于凡以复振为名，多募壮士为部曲，并用金吾台府立足，先期诸患者，以而并助去之。行于凡立言曰：即忠诚李孝本，皆训素所厚也，故列置要地，独与士庶人及疏远于谋之，他人皆莫知之也。壬戌，上谕紫宸殿，百官颁定。韩约不报平安，奏称左金吾听事后十六夜有甘露，臣地门奏泣，因捣武再拜，宰相亦率百官称贺。训源于劝上亲往观之，以成天况，上许之。百官退，颁于含元殿。日加臣，上乘软舆出紫宸门，升含元殿。 先命宰相及两省官以左帐侍之，良久而还。训奏：臣与众人验之，待非真甘露，未可具宣布，恐天下称贺。上曰：岂有事也？故左右中尉裘世良、于志宏率诸宦者往视之。宦者既去，训具召郭行于、王凡曰：来受敕旨。凡鼓励不敢前，独行于百殿下。十二人不屈数百，皆执兵立丹凤门外。训以先使人召之，令入受敕。独东兵入，宾宁兵竟不至。裘世良等至左帐是甘露，韩曰变色流汗。世良怪之曰：将军何谓如是？俄风吹暮起，见执兵者甚众，又闻兵仗声。世良等惊骇走出，门者欲避之，世良斥之，官不得上。世良等奔驿上告变，训见之，惧乎金吾卫士曰：来上殿为圣谕者，人赏钱百民。患者曰：是极矣，请陛下还宫。即举软鱼迎上服生鱼，决殿后服丝，即驱北出。训潘于呼曰：臣奏事未敬，陛下不可入宫。金吾兵已登殿，罗立言率京兆罗族三百余自东来，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，皆登殿纵击。宦官流血呼冤，死伤者十余人。圣谕以礼入宣政门，训潘于呼一级，上斥之。患者西志荣奋拳殴其胸，掩于地。圣谕既入，门随合，患者皆呼万岁，百官骇愕散出。训之事不济，托从吏绿山一之，走马而出，扬言于道曰：我何罪而篡折？人不知疑。王牙假素书源于还中书，相谓曰：尚且开言应，召吴蜀议之。两省官亦宰相请其故，皆曰：不知何事。诸公各自辩。世良等之上欲其谋，怨愤出不逊语，上残惧不复言。世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、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路任出阁门讨贼。王雅等将会时，李白有兵自内出，逢人折杀。雅等狼狈不走，两省及金吾立足千余人填门争出。门巡合，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。世良等分兵避宫门，锁诸司捕贼党。诸司立足及民孤犯在中者皆死，死者又千余人，横尸流血，狼藉涂地。诸司印及涂籍帷幕器皿俱尽。又遣骑各千余 出城追王者，又遣兵大锁城中。舒元于一服单骑出安化门，进兵追擒之。王牙徒步至永昌里察寺，进兵擒入左军。牙时年七十余，披以桎梏，略至不生苦，自乌服，称与李训谋行大逆，尊立正柱。王凡归长兴里私地，闭门，以骑兵自防。神策将至门，呼曰：“王牙等谋反，欲起尚书为相。”于护军令致意，凡喜出见之，将驱贺再三。凡之见待，涕泣而行。至左军，见王牙曰：“二师兄自反，胡未见隐？”牙曰：“武帝昔为京兆尹，不露言于王守成，岂有今日也？”凡俯首不言。又收罗立言于太平里，及牙等亲属奴婢，皆入两军系之。户部员外郎李元高训之再从弟也，训时与之无恩，亦直而杀之。故岭南节度使胡正加巨富，进兵立其才，托以搜假素入其家，执其子殷，杀之。又入左常侍罗让、詹事浑惠、翰林学士李直等家，掠其资财，扫地无遗。惠贤之子也。方士恶少年，因之报私仇，杀人，剽掠百货，互相攻劫，尘埃蔽天。癸亥，百官入朝，日出，始开建福门，唯听以从者一人自随，进兵路任夹道，至宣政门，尚未开。时无宰相御史之班，百官无复班列。上谕子陈殿问宰相何谓不来，求是良曰：“王牙等谋反细狱，因以牙首状呈上，召左仆射灵狐楚、右仆射郑谭等升殿视之。”上悲愤不自生，谓楚等曰：“是牙手疏乎？”对曰：“是也。”诚如此，罪不容诛。因命楚谭留宿中书，参决机务。使楚草制宣告中外，楚叙王牙假素反噬伏犯，求是良等不悦，由是不得为相。使方士剽掠者犹未止，命左右神策将杨震、晋遂良等各将五百人分屯通衢，击鼓以警之，斩十余人，然后定。假素便服前民间惊肃，自知无所逃，素服乘驴以兴安门，自言：“我宰相假素也，为奸人所诬，可送我一两军。”门者直送西军。李孝本改义律，有服金带，以貌帐面，单骑奔凤翔，至咸阳西，追擒之。甲子，以右仆射郑谭 同平章事。李训素与终南僧宗密善，往投之。宗密欲剃其发而逆之，其徒不可。训出山，将奔凤翔，为周至镇恶使宋楚所擒，谢宋京师。至昆明池，训恐至军中更受酷辱，谓宋者曰：“得我则富贵矣。闻晋兵所在搜捕，汝必为所夺，不若取我手送之。”宋者从之，斩其手以来。乙丑，以户部侍郎判度之李石同平章事，仍判度之。前河东节度使李在义复就任。左神策出兵300人，以李训首引王涯、王凡、罗立言、郭行瑜。右神策出兵300人，拥贾素、舒元瑜、李孝本献于庙舍，训于两室，命百官临事，腰斩于独柳之下，削其首于兴安门外，亲属无问亲疏皆死，骸至无疑，妻女不死者莫为官弊。百姓官者愿王涯却查，或购利，或投瓦砾击之。陈光曰：“论者皆谓涯素有文学名声，初不知训著之谋，横离富足之祸。臣独以为不然，夫颠威不服，焉用笔相？涯素安高位保众禄，训著小人，穷奸纠险，力取将相。涯素与之比肩，不以为耻，国家危殆，不以为忧。偷和苟容，日复一日，自谓得保身之良策，莫我如也。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，则奸臣孰不怨之哉？一旦祸生不虞，足者行污，盖天诛之也。世良安能足之哉？”王涯有再从地墓，家于江南，老且贫。文涯为相，跨驴一只，欲求一部位。刘长安2岁余，使得一剑，牙带之书落墨。久之，墨因婢奴以到所欲，牙许以微官。自是旦夕造牙之门以祀命，即牙家被收，墨世在其地，与牙俱腰斩。书源于有足子手牵，怨而敏，源于爱之。从源于者10年，一旦忽以非罪怒之，日加谴责，奴必备一搏之。手牵不自安，求归江南，源于亦不留。手牵悲叹而去，惜至昭应，闻源于收足，手牵独免。是日，以灵狐楚为盐铁转运使，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。时数日之间，杀生除败，皆绝于两中尉，尚不遇之。初，王守成误患者田全操、刘行深、周元稹、薛士干、四仙义义、刘英利等， 李训正著因之遣分役延州、灵武、泾原、夏州、镇武、凤翔巡边，命翰林学士顾师雍为诏书赐六道，使杀之。会训败，六道得诏，皆废不行。丙寅，以师雍为矫诏，下御史狱。先是，郑注将亲兵500已发凤翔，至扶风。扶风令韩辽知其谋，不攻惧，携印及立足奔武功。注知训已败，复还凤翔。裘世良等使人及密敕守凤翔监军张仲卿，令取注。仲卿惶惑，不知所为。押牙李叔和说仲卿曰：“叔和为公以号召注，秉其从兵，余作取之，是立定矣。”仲卿从之，伏甲以待注。注视其兵位，遂议仲卿。叔和稍引其从兵，享之于外。注独与数人入，既绰察，叔和抽刀斩注，因闭外门，悉诛其亲兵，乃出密敕，宣示将士，遂灭注家，并杀副使钱可复、节度判官卢简能、观察判官萧杰、长书记卢洪茂等及其支党，死者千余人。可复辉之子、简能、伦之子、杰、勉之弟也。朝廷为之助死。丁卯，诏削夺助官爵，令临道按兵官变，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毅为凤翔节度使。戊辰朔，张仲卿遣李叔和等以驻守入县，宵于兴安门，人情稍安。京师诸军使各还营，找将士讨贼有功及辍队者，官爵赐赖各有赐。有神策军或韩约于崇义方，己巳斩之。裘世良等各进阶千官有赐。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，宰相行文书而已。宦官弃义圣，破邪天子，下侍宰相，灵报朝事如草芥，每言英议事。世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，正谈李时曰：“训注成为乱首，但不知训注是因何人得进。”患者稍屈，近身赖之。时中书唯有空园破屋，百物皆缺。江西湖南县一粮120份，充宰相赵牧从人。辛未，李时上言：“宰相若忠正无邪，神灵所佑，纵遇盗贼亦不能伤。若内怀奸枉，虽兵未甚设，鬼得而诛之。臣愿竭赤心以报国，只寻故事，以今无足蹈从足矣。其两道所献衣粮，并起停寝，从之。”12月壬申朔，顾师雍留儋州，至商山，赐死。确察使令狐楚 走罢却茶，从之。杜之奏及正住家资，得捐百余万匹，他物趁势。庚辰，上问宰相，方士安慰。李时对曰：“建安，然蔽日寒烈特甚，盖行杀太过所致。”政坛曰：“罪人周亲前已皆死，其余待不足问。”时宦官深怨李训等，凡与之有瓜葛亲或暂蒙奖银者，诛贬不已，故二相言之。李训正住祭诛，召六道巡边使。田全操追愤训诛之谋，再道扬言：“我入城，凡如服者，无贵贱，当尽杀之。”鬼位全操等圣意急驱入金光门，京城额言有寇至，市民惊躁纵横走，尘埃四起。两省诸司官闻之，皆奔散，有不及数带袜而乘马者。政坛李时在中书，故立足稍稍逃去。谭谓时曰：“耳目颇异，宜且出避之。”时曰：“宰相位尊望重，人心所属，不可轻也。今是虚实未可知，兼作朕之庶几可定。若宰相一走，则中外乱矣，且国有祸乱，必亦不免。”坦然之，时作事文案，佩然自若。敕使相继传呼，比皇城诸司门。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其众立望仙门下，谓敕使曰：“贼至，闭门未晚，请徐观其变，不宜示弱。”至不后乃定。是日，方士恶少年皆亦飞躁，持弓刀北望，见皇城门闭，即欲飘掠，非时与军赏阵之，京城即再乱矣。时两省官应入职者，皆与其家人辞绝。甲申，敕罢休曲江亭馆。丁亥，诏逆人亲党，自非前已旧路及指明收捕者，于一切不问。诸司官虽为所协从，设于挂物，皆赦之。他人无德相告言及相恐吓，见亡逆者勿复追捕，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。时禁军暴横，京兆尹张仲方不敢结，宰相以其不升任，初为华州刺史，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。元赏常议李时弟，闻时方作听事，与一人争辩甚喧。元赏使参之，云有神策军将速事，元赏驱入，则时曰：“相公辅佐天子，济纲四海，今进不能治一军将，使无礼如此，何以振服自疑？”即驱出上马，命左右擒军将，赐于下马桥。元赏至，则以解衣祭之矣。其党素于求事良， 事良遣患者召之曰：“中尉屈大隐。”袁赏曰：“主有公事，行当济治。”遂杖杀之。乃白服见事良，事良曰：“吃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？”袁赏曰：“中尉大臣也，宰相亦大臣也。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，如之何？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，庸可恕乎？中尉与国同体，当为国惜法。”袁赏以囚服而来，为中尉死生之。事良知军将已死，无可如何，乃呼酒与袁赏欢饮而罢。初，武元衡之死，召出内库公使莫刀及金吾帐，使魏从宰相至建福门而退，致仕西罢之。开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上御宣政殿，赦天下，改元。裘世良请以神策帐卫殿门，谏议大夫冯定言其不可，乃止。定素之地也。二月癸未，上与宰相语，唤四方表奏，华而不典。李时对曰：“古人因事为文，今人以文害事。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雅等罪名，且言雅等儒生，贺国荣宠，贤欲保身全族，安肯垢逆。训等时欲讨除内臣，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，遂至相杀，吾以反逆，诚恐非孤。设若宰相实有意图，当委之有司，正其行典。岂有内臣擅领甲兵，自行剽劫，言及士庶，横被杀伤，流血千门，僵尸万计，搜罗之慢，中外动疑。臣欲身意却停，面陈脏匹，恐并陷奴禄，事亦无成，仅当修饰封疆，训练士卒，内为陛下心腹，外为陛下藩员，如奸臣难治，是以死清君策。丙申，加从谏检教司徒。天德军走突遇魂三千丈，亦丰州降。三月壬寅，以元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。左仆射令狐楚从容奏，王雅等即伏孤，其家一灭，遗骸弃捐，请官位收益，以顺阳和之气。上惨然久之，命京兆收葬雅等十一人于城西，各赐一席。裘世良遣使人发之，弃骨于渭水。丁未，皇城留守郭角奏：“诸司仪仗有封刃者，请接书军器使，欲立仗别戟一刀，从之。”刘从谏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，称：“臣之所陈系国大体，可听则雅等宜蒙奸喜，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，安有死冤不伸而生者贺禄？ 因曝阳求世良等罪恶，心有赏召见楚长，未欲遣之，使世良等自横，朝臣日忧破家，即从见表至，世良等惮之。由是政坛礼实粗能秉政，天子已知，以差以自强。夏四月己卯，以潮州司户李宗敏为衡州司马，凡李训只为李德裕、宗敏党者，少收复之。资王协薨。甲午，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以左仆射令狐楚代之。戊戌，上与宰相从容论师之功拙。政坛曰：“师之功者，无若三百，解国人作之，以赐美时政；王者采之，以观风俗耳。不闻王者为师也。后代词人之师，华而不实，无补于世。陈后主、隋炀帝皆功于师，不免亡国。陛下何取焉？谈笃于经术，赏甚重之。”即有上谕紫宸殿，宰相因奏事拜谢，外间因讹言，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，以拜恩矣。由是中外复有猜阻，人情汹汹，市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。乙丑，李时奏请召求世良等面试其宜，上谓召世良等出，上及使等共欲试之，使无一句，然后试解。闰月已有，以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，上常叹曰：“复之兵不疑，置之散地不怨。”唯听为可以然。以为李固言见崔求为起居舍人，政坛再三以为不可，上曰：“公事勿相违。”谈曰：“若宰相尽同，则事必有其陛下者矣。”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，上取之入宫。秋七月，右时以魏摩尚书以为：“陛下不耳声色，屡出宫女以配官夫，且闻数月以来教坊选士以白鼠，庄宅收拾犹未已，又召李孝本女入宫，不必宗姓，大兴勿论，臣妾惜之。喜汉光武一顾列女屏风，宋弘由正色抗言，光武即撤之。陛下岂可不思宋弘之言，欲居光武之下乎？”上即出孝本女，琢磨为补缺，曰：“朕选侍女子以赐诸王耳，连孝本女少趁孤露，故收养宫中，摩于一寺之间皆能进言，可谓爱我，不舔绝足矣。命中书优为致辞以赏之。”摩征之五世孙也。夫方节度使萧弘诈称太后帝，事决。八月甲辰，留欢州，余道赐死。 赵枕、吕章等皆留岭南。初，李训之鸿之诈，鸿惧，必训兄重经至幕府。先是，自神策军初为节度使者，军中皆资其行装，至阵三倍长之。有自左军出阵夫方，未尝而死者，军中争之于鸿，鸿视训之事不语，有争于死者之子。鸿教其子遮宰相自言，训判决之。求世良尤是恨鸿。太后有一亩地在闽中，灿若不能自达，由闽人萧本从之，得其内外族会，因世良尽达于上，且发鸿之诈，鸿尤是得罪，赏以本为真太后弟，戊申擢为右赞善大夫。九月丁丑，李时未上言宋申熙忠直，为谗人所诬，窜死峡荒，未蒙昭雪，赏俯首久之，继而流涕泫然曰：“兹是朕久知其物，今人逼我，以社稷大计，兄弟饥不能饱，况身息仅全妖灵耳，非独内臣外廷亦有助之者，皆由朕之不明，向时遇汉昭帝，必无此冤矣。”政坛李固言亦共言其冤，赏身痛恨，有惭色。庚辰，召西父申熙官爵，以其子慎微为承固位。李时用金部员外郎韩毅判杜之案，亦作赃三千余民，系狱。时曰：“臣时以义颇晓前古，故用之，不知其贪乃如是。”上曰：“宰相但知人则用，有过则成，如此则仁义德，卿所用人不掩其恶，可谓至公。从前宰相用人好屈避其过，不与人弹劾，此大病也。”冬十一月丁巳，贬谕吴州司户。上自甘露之变，已呼呼不乐。两军求居之会十减六七，虽宴享殷祭，杂踏营亭，未尝解言。闲居或徘徊眺望，或独语叹息。壬午，上于严英为宰相曰：“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，则不免愁。”对曰：“为礼者不可以速成。”上曰：“朕每读书，耻为反主。”李时曰：“方今内外之臣，其间小人尚多遗阻，愿陛下更以宽裕之，彼有公卿奉法，如刘弘毅、薛稷冷者，陛下亦宜褒赏，以劝为善。”贾深上复谓宰相曰：“我与卿等论天下事，有事未得行者，退但饮醇酒求罪耳。”对曰：“此皆臣等之罪也。”有司以左藏积弊日久，请行检勘， 且言观点罪在赦前者，请诱之，上许之。继而果得增薄，妄称自污者，斥赦之。己事中狄坚摩封还敕书曰：观点犯赃，礼不可赦。上谕之曰：有司请柬之初，朕既许之矣。与其失信，宁失罪人，卿能奉职，朕甚加之。十二月庚戌，以化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。李时言于上曰：卢钧处岭南，朝士皆相贺，以为岭南富饶之地，尽遂皆后路北司而得之。今北司不挠朝权，陛下亦已有以包之，庶几内外奉法，此治理之本也。上从之。君至朕，以清惠著名。己未，叔王纵薨。二年春二月己未，上谓宰相，见人勿问亲疏。朕闻窦一直为相，未尝用亲故，若亲故果才，必贤而弃之，是亦不为至公也。君王伟薨。三月，有彗星出于章，长八丈余，人身照彻月简善，以一日之善分充十日。下四月甲辰，上对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于便殿，上举山秀示之曰：此一以三换矣。众皆美上之俭德，公权独无言。上问其故，对曰：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当进贤退不孝，那见证明赏罚，乃可以治雍熙。夫患浊之一，乃末节耳。上曰：朕之舍人不应复为谏议，以卿有正臣风采，许屈卿为之。以四，以公权为谏议大夫，于如故。戊戌，以翰林学士、工部侍郎陈宜行同平章事。六月，河阳军乱，节度使李勇奔怀州，军士焚俘属，杀勇二子，大略数日方止。勇长安市人，欲及进军，以路得方阵，所至是所交结，贪残不法，其下不堪命，故作乱。丁未，贬勇李州长史。戊申，以左金吾将军李直方为河阳节度使。秋七月癸亥，镇武奏党项三百余丈，飘掠逃去。己事中为温，为太子侍读。陈毅东宫，日中乃得见。温见曰：太子当鸡鸣而起，问安事善，不宜专事宴安。太子不能用其言。温乃辞侍读，欣慰罢守本官。镇武突厥摆五十帐畔，飘掠营田。戊寅，节度使刘勉击破之。八月庚戌，以昭仪王氏为德妃，昭容杨氏为贤妃， 立敬宗之子修复为梁王，执中为襄王，延阳为启王，成美为陈王。癸丑，立皇子宗简为蒋王。河阳军事祭主李勇日相山欲为乱。九月，李直方所得守乱者70余人，悉斩之，余党分立外镇，然后定。冬十月，国子监石京城。福建奏晋江百姓萧红，称太后族人，召御史台案之。戊申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。甲寅，御史台奏萧红诈妄，召递归乡里，不知罪，既得其真。